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姐，聚焦摄影拍婚照好不 好？先拍照后付款。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 老婆，信咱姐的准没错，咱就去聚焦拍婚照。 老公，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抢最新优惠。 国一国二车主有福了，现在置换购买奥迪享高额现金补贴，还有新车交强险3000元置换补贴，1000元金融补贴，奥迪高档登机箱等专属礼遇，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传承15载，诚信立百年。3月1日至31日，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为进一步做好质保民调工作，提升质保民调水平，近日，涿州市百尺竿镇召开质保民调工作会议。会上，涿州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传达了以案定补相关政策及相关具体工作，就人民调解工作讲了意见和建议。镇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讲解了治安相关知识。河北博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就人民调解方法与技巧对与会人员进行辅导。近日，全国工商联信息化调研组到我市就网上工商联建设工作进行实地调研，河北省、保定市及涿州市工商联相关负责人陪同调研。座谈会上，涿州市工商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涿州市工商联的总体工作情况及信息化建设情况。3月2号，涿州市帮战友服务中心一行人来到了市民政局长空路社区两会铁路护路执勤点，慰问安保人员，并送去了慰问品，向他们表示亲切的问候。为保证两会期间企业的安全生产，涿州市松林店经济开发区对园区内的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检查。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所谓的爱情。 我们的晚餐要不要再继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爱情。全都送给你，好的坏的全都放弃，这就是你倔强爱情的胜利，得到的也许是你不要的结局。 很多人呢，常常对一些事情有坚持，他们的坚持渐渐变成倔强或者执着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期盼结果到底会好或者坏。刚才听到的歌，陈绮贞专辑叫做《太阳》当中的歌曲，名字呢就叫做《倔强爱情的胜利》。倔强爱情最终取得胜利，当然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但是整个倔强的过程当中的挣扎或者纠结，相信呢也是难以忘记。下面就是曹格《背叛》。 就不爱我一个人，心伤悲哀，爱只剩下无奈，我一直不愿再去猜，钢琴上黑键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缺了一块就不精彩。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爱太深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还要 曹格的背叛在某种程度上被很多人译为是年度伤情歌的代表，因为当中呢用一种解脱的方式来承传了背叛这两个字。而继续下面呢是当年好莱坞的大片的中文版的主题曲《珍珠港》，中文版的主题曲是张惠妹的《排山倒海》。 因为断了这份爱，就能笑着醒过来，太不明白你在我心中以为无可取代，恐惧永远都会在，只能想着你的脸，记取那灿烂。汪洋之中，谁来守护你寂寞的帆？晴空之下，谁来吹灭 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转阴，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3度，南方微风1到2级，空气质量凉，晨起多发感冒过敏，提醒您做好防护措施。 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延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七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今年来一直备受关注的 T1 和 T2 线准备时间比较长，目前前期工作已结束。据悉 T1 线南起房山县稻田站，向北到园博园一带，可与14号线实现换乘。 T2 线西起青龙湖地区，北至北宫森林公园，也可与14号线实现换乘。但因涉及到周边地块和路网的配套等问题，开通时间目前还不好说。记者了解到，到2020年，丰台将建成丽泽路、马家铺东路等快速路，同时启动对京良路、六圈路、康新路的建设。此外，记者获悉，京良路东延目前已修到五环，下一步到城区段也会加快建设。同时，柳村树一带万柳桥向南通道也已在建设当中。千龙网消息。日前，房山区长阳九洲西雅苑小区两栋楼高层加压水管损坏，由于维修进度缓慢，使得90户居民家停水长达5天。被逼无奈，他们纷纷住到了亲戚家，甚至在外住宾馆。就上述问题，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区的管道，尤其是部分中水管道，确实损坏严重，但当下还没有办法解决。声称道，已经向房山区建委申请动用公共维修基金，想彻底大修。目前业主们正在筹备组建业委会，希望合理合法的监督物业服务。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忘了他，别再 会笑你傻瓜。想给你太多，想疼你太久，想要抹去你的伤口。如果还有痛，请你对我说，你知道的，爱人可以像朋友。哦，再贪婪一些，别急着防备，你的过去我能了解，再绚烂的天也不能掩盖期待中真心被撕裂，伤得那么直接。 歌的名字叫做忘了他，来自杜德伟，这是他主演的电视剧第八号当铺当中的作品。下面的歌曲来自清醒乐队，记忆散落了，没有声音。今天的王金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鲜花在空中散落，没有声音，摩天楼阴影遮住我的空，我的记忆 的手。